千千万万世纪无边无际，爱是永恒，因为爱是你。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